晚上时间啊，8:11啊，呢度系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阿八， 有德国人。 系，亦都有一台 台有这边啦， 系， 在这边啊，台湾啊，台北啦，刘伟恒啊，大家好啊， 系系，啊队长好似仿佛系从来没有离开过， 系啊，一直都在啊， 系啊，我见佢仲好活跃喺呢个嘅我哋个社交平台嗰度噶嘛，系啊， 冇错， 因为我睇到两个，我睇咗两个 post 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某一个嘅社交平台就系 Benny 威兴嗰个啦，咁样啦，咁我就见到个 post。我觉得好感动嘅，咁咧就系话幸好啊，你来减少我一个人在途上嘅日子。咁其实小弟都想留言，我都唔介意嚟减少嘅，不过有人帮我出机票， 欢迎啊！ 有人帮我出机票同埋住宿钱就得啦。 喂，首先我想讲咧，即系人在异乡。如果大家有听星期五咧，即系老豆，我经常咧即系播歌嗰阵咧，我都凭歌记忆嘅。即系我好明白，譬如而家可能咧有一啲嘅喺海外嘅听众咧，其实咧佢哋即系譬如听到话有朋自远方来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即系譬如我去到美国嘅时候，何亨系好热情地招呼我噶。 系，因为有朋自远方来，下一句咩啊？ 不亦乐乎， 非奸即盗嘛！非奸即盗。 喂，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无论系阿拔斯又好啦，或者系 Jeremy 又好啦，或者系一哥，你哋如果你哋譬如突然之间人，我哋过嚟台北，我谂会好开心嘅。即系特别系呢段日子咧，即系留喺呢度。老实讲，我喺呢度见到嘅香港人系极少嘅，即系除咗阿馒头妈啱啱过嚟探我之外咧，其实我系冇乜点同见过香港人嘅。即系当然我做节目嗰阵，我会讲翻广东话啦。如果不是的话啦，大部分时间咧，我都是说国语的。 咁其实你想听广东话都好容易啊，你去西门町就可以嘛。 为什么啦？ 因为西门町一定系听到广东话嘅情况系多过听到普通话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去去 到 都唔系嘅。 都唔系嘅，都唔觉得特别系嘅。可能而家唔系一个假期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嚟紧可能下个星期清明节，咁可能会多啲人去出去玩，咁咪有机会见到咯。咁样、你两个喺度笑咩啫？见到佢两个喺度偷笑嘅点解？ 哦，唔系 啊，系啊， 佢出紧开波 pose 啊， 佢系都要逼我哋喺个框入边，同埋我发现我哋好多波啊，唔知点解突然间好多个波喺度。 系，今晚周嘉怡玩咗好耐噶啦，系 啊。我想问阿馒头妈嚟探你系 surprise 定系？你都知道嘅， 哦，知道嘅，知道嘅，梗系知道啦，系啊，因为几廿岁仲玩呢啲咩？ 过几晚咪乖乖地留喺酒店咯， 酒店都可以好繁忙。 一哥，你呢个真系一哥呢啲咧，直情系觉得系咪有个古仔讲噶？即系如果突然间 surprise， 系咪睇得家有喜事多？欢欢 意唔意外？唔系因为我哋都即系除咗喺即系阿队长个人社交平台见到佢同馒头猫咁 sweet 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见到佢都喺我哋节目嘅社交平台嗰度 post。啊，几次都见到就系踩住单车就系去唔同地方食下宵夜啊，或者兜个圈咁样。嗰边个单车或者你个体验其实系点样呢？ 喂，首先咧，我想讲一样嘢先嘅。嗱，有啲听众咧就话啦，喂，点解你净系啊，即系 post 嗰啲饮饮食食嘅嘢俾大家睇噶？咁首先我想讲咧，咁唔通我又将我即系工作上面嗰啲丑丑酱啊，俾甩晒啲头发嗰啲样摆俾大家睇咩？咁梗系唔会啦。咁即係有陣時，譬如工作過後，都總有啲機會去。譬如琴日舉個例啦，咁我都係忙完一輪之後咧，我就踩單車就去咗食啲嘢，咁然後就翻嚟開咪啦。咁啊，一哥問呢個問題咧，其實我都好想分享嘅就係、是、我懷疑咧，我係未試過喺一個城市入邊咧，我係踩單車多過搭地鐵多過行路嘅。咁喺呢三個幾禮拜入邊咧，我已經完全咧係愛上咗喺呢度出入係用單車。我甚至乎咧。我好似连的士都冇搭过㗎，即係嗰啲叫车又好网约又好的士我都冇搭过。个原因就係呢呢边踩单车嗰个氛围同埋佢个配套呢係我觉得係相当之唔错，亦都几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係我想知咁你嗰架系租啊定系买㗎？ 租嘅嗱，我想讲下咧，呢边咧基本上咧，除非你真系喺度长住啦，基本上你唔需要买单车嘅，就因为佢呢、這个嗱，即系小弟都系皮毛咋，可能有啲听众喺住咗好台北啊，讲住咗好耐嘅就话，一早知啦。咁我想讲咧就系、是、我亲身体验到呢边嘅共享单车嘅成个系统系非常之好嘅。 嗯， 咁第一咧就系、是、佢差唔多成个系统其实系有政府嘅支持啦。咁 佢得一個牌子嘅啫，即係大家上網 search 到嘅，佢得一個牌子，或者嗰個牌子根本就係同政府即係有份有關。咁佢嘅第一個特色就係咧，差唔多你每隔一條街咧，已經可以揾到嗰啲停車或者攞車嘅位嘅。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其實佢好鼓勵你咧，係用呢、這、一個即係單車啊，所以佢呢度嘅自行車。支线车嚟到咧就代代步噶， 我以为你要讲单车， 单车啊，或者骑单车， 或者脚踏车， 系啦。好啦，咁啊，第二样嘢点解我话佢好鼓励咧？就系、是、如果我系呢度嘅居民咧，其实头三十分钟每一次借车系唔使钱嘅。 嗯。 咁我哋呢啲咁嘅唔係呢度嘅居民咧，咁我咧每十分钟咧，对唔住，每半个钟头咧，只系需要10蚊。台幣嘅啫，即係兩個半嘅啫。咁、即係基本上，譬如舉個例啦，譬如我住嗰個酒店咧，其實佢就離呢個捷運站咧行路要10分鐘嘅。其實咁好啦，咁啊對於我嚟講，哇，梗係咁我樓下基本上我過條馬路咧，我就已經可以揾到呢個共享單車啦。咁譬如有陣時我想去一個夜市，咁我就覺得，咦，與其我行去地鐵站，仲要上上落落，咁不如我直接踩單車過去啦。咁呢個係一個已經成為咗我每一日生活必須要做嘅事情嚟嘅。咁我就好開心咁樣去踩單車啦。好啦，嗱，我即係從兩個層面講啊。首先就係代步呢件事，一陣間先講去玩啊。代步就我覺得呢邊踩單車咧，當然咧，佢唔係成個城市每一條路都有一條單車線俾你踩嘅。 嗯， 但由於佢哋好習慣啊，即係嗱，佢有個規矩嘅就係、是、因為台北嗰啲樓咧，佢哋有好多騎樓嘅。如果大家有去過嘅話，佢好多好多啲柱啊，咁啊嗰啲地方佢哋係唔俾踩嘅。 即係好似舊西環咁樣。 嗯。 系啦，佢哋系唔俾踩嘅，佢哋唔鼓励踩啦，或者咁讲啦。咁我哋大部分嘅情况下咧，就系踩喺嗰个骑楼外边嗰啲嘅行人路，佢有阵时有画咗啲线俾你踩单车嘅，甚至乎咧就系踩喺个马路上边嘅。咁当然啦，我自己就有啲惊嘅，因为马路咧就有好多车嚟同你争路嘅，包括咗嗰啲机车啊、电单车啊、送外卖啊、仲有私家车啊、巴士啊呢啲。咁我自己有啲惊嘅，所以我尽量咧都系踩喺嗰条相对地比较窄嘅行人路上面嘅。咁都系 OK 嘅，咁唯一你问我咧，我觉得有阵时就当然佢唔系所有路都已经系单车径啦，咁所以有阵时你要需要啲技术嘅，譬如有啲路比较窄啦，或者佢停咗啲机车喺度嗰阵咧，你要小心啲。呢个第一点，系咁第二点咧就系、是、我觉得叫做稍稍美中不足嘅咧，就系佢哋嗰啲红绿灯咧系停好耐嘅，非常耐嘅。即係你求其，譬如我而家我喺南京東路嗰邊住啦，咁求其一個十字路口可能係要停2-3分鐘嘅。咁如果你真係好趕時間咧，你就會可能無端端咧就俾呢啲嘅交通燈咧就會窒礙到嘅。咁而且呢邊嘅人咧，我相信嗱，即係近排香港咧都講啦，捉得好勁噶嘛，即係你求其亂過馬路都即刻捉。呢邊咧就我目測咧啊，見到就係佢真係好守規矩嘅，盡量唔睇，即係綠，即係紅燈係唔會過馬路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停嘅，基本上一定要停嘅。係、啦， 我想知道即咁嗰邊即係台北嗰邊啲職業司機或者汽車司機對於單車手個睇法係點、因為香港就好多時即係其實大家好似唔係好 唔禮讓啊， 係啦，互相好似有啲爭啊，又剩啊，咁嗰邊係點樣呢？ 我覺得非常之友善嘅。因为咧，你耐唔耐就会见到啲路牌写住咧，就系单车优先啊，行人优先啊。咁基本上佢哋都系好习惯先让，因为单车系最冇保护噶嘛，即系你机车啊、私家车嗰啲唔使惊啦，但系嗨到我哋最惊啊嘛。咁所以佢哋都系一般都系以单车会优先嘅。咁第二就系、是、譬如可能你会问啦，喂，咁喺行人路上面踩单车又点啊？会唔会好危险？我又觉得呢边啲行人咧已经好习惯，耐唔耐仲有部单车喺你侧边经过。咁、而啲单车手咧亦都好劲嘅，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好识得点样去左闪右避啊。咁就我就唔觉得会好容易产生一啲乜嘢嘅事故咯。 会唔会有个机会系咧踩单车仲快过搭的士咁样噶？ 有机会嘅。如果你喺大城市有机会嘅，即系譬如喺台北中央嗰啲忠孝东路，咁因为车都系要同样要等嗰盏灯噶嘛，我哋要等3分钟嗰盏灯咧，其实啲车都系要等嘅。咁所以有阵时可能系单车系会快嘅。即系如果你问我，譬如举个例，我而家要去夜市，嗰个路程系10分钟嘅咧，我觉得踩单车肯定系快过叫车。 明白。我想知即系直播室嘅两位阿德国人同埋白斯有冇试过喺香港以外嘅一啲地方踩单车咧？ 我有啊，我喺 高雄试过啊，都系队长隔篱嘅地方，系啦。咁当时咧系我谂都要十几年前啦，系啱啱毕业，系个毕业旅行嚟嘅。咁、当时咧就同一行四人啊，同三位男仔朋友， 系 就去高雄度踩单车。啊，唔系，当时冇谂住踩单车嘅，只不过咧系因为租住咗一间咧非常便宜嘅民宿， 系 就喺山上边嘅，喺一座非常高嘅山上边。 点解会租间咁嘅民宿咧？ 因为平啊嘛，真系平。因为我唔记得嗰座山系咪叫阿里山啊？就阿里，因为嗰时冇阿里山的姑娘， 高雄应该唔会， 所以应该唔系 阿里山。应该唔系阿里山，系喺理论上应该喺台中啊或者嘉义嗰边入噶、啊。 总之唔系阿里山的姑娘啦，冇啦，亦都咁跟住咧喺上边咧，系啦。总之要喺上边就因为嗰座山我谂都要有成廿分钟嘅途程嘅，上山落山。 哇！ 咁嗰阵时 系行廿分钟定系坐车？ 坐车啫，坐车 即 系 坐汽车廿分钟。 系啦，咁上山就廿分钟上到去啦。咁落山嘅时候咧，我哋就发现民宿隔篱有间租单车嘅地方。咁佢不如试下租单车之后踩落山咯。 但你自己本身喺香港有冇踩开单车嗰啲、 哦？当阵时有嘅，有嘅。咁谂住就当阵时踩落山啦，因为落山嘅时候好兴奋噶嘛，你斜住佬又唔使点用力。咁当阵时我哋一行四人就，一人一架单车啦。咁佢哋千拣万拣咧，就又喺度拣啲咩波段啊，又拣啲咩，总之拣啲靓车咧，我就冇谂住啊，我系求其揦咗一架咧就踩啦。 系， 咁落山嘅时候非常开心啊，我哋就谂住啊，去边度食嗰啲牛肉包啊，咩咩包啊，台湾担担面啊。咁跟住落到去嘅时候冇问题啦，就好开心食完嘢。翻上去嘅时候咧，问题就大啦，因为咧踩翻嗰座山，如果廿分钟嘅车程咧，其实如果单车或者行路上去咧，要九个字， 差唔多，差唔多 系啦。我踩到去山脚啊，冇五分钟到啦，我一发现咧。我架车冇，唔系我嘅单车系冇波段嘅， 系 其他嘅， 即 系 好似人哋嗰啲送石油气嗰啲， 就系、是、普通嗰啲外卖、送外卖嗰啲车咧，哇上去嗰下金啊，我出尽奶力啊，都踩唔到上去。其他嗰啲朋友仔咧已经上到一半啦，跟住等咗一阵咧，佢哋唔系等我，佢哋等耻笑我。佢哋话：哎呀，傻仔，你啊拣咗冇波段嘅车，咁总之嗰次上山就非常辛苦。 系 所以咧，我想解构一下咧，我觉得呢条嘅单车咧系相当好踩嘅。嗱，首先咧，佢所有都系嗰种车嚟噶啦。咁佢有三个波嘅，即系一二三波啦。咁我又踩到啦，馒头妈又踩到啦。同埋，我觉得佢几顺畅嘅部车，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就系头先我讲啦，由于咧佢可以还车嘅点咧系极多啊， 系 即系等于我哋平时如果我哋 大围踩完去 大围租车，咁你又要你就要可能喺大埔交车或者去大美都交车，即系你唔会喺科学园搵个点交车噶嘛。 系， 咁佢呢度就由于系咁咧，譬如我举个例啦，咁我有一晚咧就馒头妈嚟啦，咁我哋就喺台北咧就踩单车咧就沿住呢个基隆河，非常之好踩嘅。呢、這个就头先想第二想讲嗰个休闲啊，佢有一条好长嘅单车径，即系讲紧几十公里嘅。咁我就由台北咧就踩咗去士林夜市。 哦， 咁好啦。咁啊，踩到去踩一个零钟头啦，即系我哋慢慢踩啦。咁沿途咧，你又可以停下歇下。咁我哋其实踩到去林夜市，我哋咪还咗部单车。咁然之后我哋咪食嘢咯。食完嘢，我哋本来亦都可以选择喺士林夜市踩翻单车翻去，或者我咪坐捷运翻去咯。咁呢一个咧，我就觉得对于旅游人士啦嚟讲咧，系非常之方便嘅。 系，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嗰啲共享嘅充电宝咁样咯。 系， 即系你 冇错一样啊！ 我喺北角借完之后，我翻到九龙塘可以还一样嘅道理。咁冇嘅， 冇错啦， 系啊，好难直接比较。始终大围嗰啲就即做唔到嗰个程度啦、因为小弟都 咁，我亦都觉得我觉得香港咧，佢唔系一个即系好难比较嘅。我原本唔系话唱好其他地方啊，我哋要说好香港故事啊。但只不过香港个规划咧系有啲唔同嘅，即系始终香港啲路太窄啦。咁同埋因为佢我哋个地方冇咁大。即系你唔可以下下都用，即系单车未必帮到手，或者我会咁讲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咧又不能够比较。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第时有机会过嚟台北玩，咪踩下单车咯。即系我讲多一样嘢啦，就系、大家可能会问，喂，咁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可以租到嗰啲单车？其实好简单嘅啫。咁你就装咗个 app， 然后咧你如果譬如我哋系外地人啦，即系香港人咁样咧，我哋就要登记咗，然后咧我哋就要俾即系用 credit card 咧，就俾咗个按金先嘅。咁嗰个按金就你随时揿个掣就攞得翻噶啦。咁即系基本上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租到嘅。 嗯，个个都可以做到嘅。 系，我谂类似嘅体验，小弟都喺东京嗰度有试过，因为佢嗰边都有一啲可能，即系例如可能好似德国人咁样，我 book 嗰间民宿系距离呢个 JR 站其实要行半个钟嘅。咁我哋嗰阵时都特登揾咗一啲即系日本嘅一啲类似共享单车。咁佢除咗共享单车之外，仲有呢个嘅共享滑板车。 哦， 系啦，咁我哋系啦，但系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嘅。我哋同行有个即系叫小肥嘅人啦，佢系唔识踩单车，唔识踩滑板车啦，所以头两晚我哋当时去东京头两晚，我哋即系成班就去饮嘢，佢就喺民宿出边自己度练单车，练到我哋走嗰日，佢都系唔识踩单车。几好啊，踩下单车，做下运动。又注意一下飲食，睇嚟阿隊長今次翻嚟之後應該健康好多咯。 唔係小肥啊， 點解咁多？我瘦咗啲啊， 瘦咗。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為何這麼偉大，如此感覺不到，不說一句的愛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旁观护，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 好，揾嚟有陈奕迅嘅单车啊，系队长， 补充少少啊。其实咧呢，系啦，你补充少少咧，呢度嘅单车咧，其实有两款嘅，一款咧就系黄色咧，就系纯粹普通单车咧；另一款咧系橙色嘅，就系半电动嘅单车，费少少嘅啫。喂，呢个真系不得了啊！因为咧，佢咧你都要踩嘅，但系咧你一踩之后咧，佢就会有电推动啦。哇，你即刻间住飞铲， 翻唔到转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本文报道新闻。香港同海南省签署合作备忘录，喺经贸、投资、金融、旅游等共五个领域深化合作。喺海南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喺博鳌创业同工作嘅香港青年到海边书屋畅谈。李家超话，有喺海南设立钢材加工厂嘅港商认为， 备忘录有助当地引入香港专业人才，提升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未来会考虑借助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出口加工钢材到东盟市场。另外，有在海南开设旅游公司的负责人说，正联同多家旅行社研发新的旅游路线和产品，加入香港购物和海南海边度假行程，加上备忘录提及有便利入境政策，可以为海南带来更多国际旅客，更容易做到一程多站。公营医疗服务收费改革方案提出放宽费用减免的入息和资产资格。医管局说，有需要申请的综援或75岁或以上长者生活津贴受惠人士无需再接受评估。另外，二人家庭资产低于38.7万的可获减免。整体费用减免机制最长有效期由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医管局说，申请人今年年底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查阅申请进度，最快今年第二季可以办理申请。中国驻南韩大使馆发言人说，近日南韩个别媒体和有关方面就中方黄海深海渔业养殖设施表达关切，其中很多说法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中方设置的相关设施是深海渔业养殖设施，位于中国近海，是中方对近海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中方做法符合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不违反中韩渔业协定，亦都不影响韩方依据协定享有的权益。使馆发言人又说，中方对黄海深海渔业养殖设施采取严格环保和安全措施，不会影响海洋环境和航行安全。发言人强调，中韩双方通过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希望双方继续加强沟通，增进理解，避免将事件无端政治化，共同将黄海打造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炎热同能见度较低，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至星期六初时转吹东北风，气温下降。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90分钟走遍世界。法国有水族馆因为政府出年禁止海豚和鲸鱼表演而要关闭，馆方先后打算将两条明星杀人鲸送去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但都因为动物福利问题被否决，放回去海洋亦不合适，因为他们已经不适应在野外生存，安置问题仍未解决。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动力四射，全运有你。 我是陈伟豪，是前香港足球队的代表来的。 全运会是陈伟豪首个着上港队球衣参加的大型赛事。 我们香港队和上海队的实力是有距离的，但是临尾我记得是输2-0的场波，但是都见到其实香港队其实去到一些高水平的赛事，那个水准都提高了。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同你紧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理財新世代。 今次推動金價上升背後主要是一些什麼因素呢？ 中東局勢惡化，特朗普加關稅的避險推升金價上升，金去到這些位置大家要小心，避險不會炒一世的，金後市能夠再升就看個美金因素，美金是否真的會弱下去呢？大家一定要很深入去研究一下。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理財新世代。 佢唔单止拍过劇集《老市常》出现，仲喺香港好多嘅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常出现。手下留情，初次见面，有请陈湛文。 其实阿林明晶成日话我系佢其中一个前辈，其实根本就唔系，根本就系我根本就系要同五个前辈喺度困， 压力大唔大？ 我大噶，我好大啊！其实 因为你要记好多走位啊， 唔系呢个问题， 唔系呢个啊。 我最大压力，我系要同黄婉之对戏啊，佢嘅喜剧节奏好独特啊， 冇错，佢一个好即系我哋。睇咧，即系佢讲嘢嘅节奏嘅频率咧，系同普通人同嘅。 系啊，但系其实佢有佢嘅音乐感啊嘛。 系， 所以咁独特咧，佢一同埋佢唔使力，佢用佢少少音乐感讲出嚟，已经笑冧凳啦。 系， 咁我唔通我喺佢面前抛火把咩？即系喺度搞笑啊，喺度搔首弄姿又好，或者抛眉弄眼，唔得噶嘛，唔 work 嘅，即系放喜剧嚟讲。咁所以我嗰阵时我系。又去翻另一个好懊恼嘅阶段嘅，就唔系地狱啦，今次就好懊恼啦，就系、是、我究竟点演？因为其实新年佢写呢个古仔写得好实正，系即系个人物好实正， 系 又有齐晒人物小传又成咁样，新年基本上写晒出嚟，咁但系佢又冇写我嗰个人物小传咯，我就要阅读晒其余嗰五个人嘅人物小传去砌咗自己， 系 唔重要，咁但系。当人物咁实正嘅时候咧，但系又要咁喜剧咧，我就唔知道点样拿捏个分寸啦。 嗯， 究竟几时会太过太捞事？点讲啊？ 嗯， 太过哗众取宠， 系， 即系好惊会太哗众取宠，但系亦都好惊做唔够。 嗯， 好难拿捏呢一个分寸。仲要我对面嗰个系黄婉之， 系 仲难拿捏，因为佢个节奏咁独特，我究竟用咩节奏去同佢一齐产生嗰、那个？既有共鸣，但系又相撞嘅， 哇，好难喎呢个问题。但系 你突然间我听到呢堆嘢，我都觉得头 好难。 如果你走去问导演，我都唔知点答你。 冇，所以有啲系我冇谂过嘅演绎方法，系阿新年叫我咁演噶。例如我一拧转头，有棵菜吊住喺度嗰阵时，我系冇谂过咁样演噶。 嗯， 即系总之，突然之间门口有人开门，我向后望，我就望咯。就系但阿新年就叫你就好似啲担住嚿啲嘢食，跟住你拧过嚟啦咁样。其一啦，然后系，哇，下一波二佬砌埋张床，不得了啦，咁样呢一句啦，系啦，不得了啦，呢个系黄婉之嘅节奏，系啦，我本身咧就咁行埋去，谂住润阿我阿紫华神嘅啫，哇，系，你连床都帮人砌埋，不得了喎，咁样，我谂住就咁行过，跟住新嘢一下个 take 住佢，陈湛文啊，你试下跳入嚟啊！你讲完之后，你弹翻出去啊！你跟住你攞你手上面攞住个 figure， 系跟住弹入嚟啊！咁样，我心谂得唔得噶？呢个咪对于喺我嘅概念嚟讲，以为系做多咗咯。 嗯， 但系原来拍翻落去唔系咯。 系 咁呢啲，我喺当下或者我现场嗰刻，我判断唔到啊。 所以你就唯有。跟 唯有跟，我信佢， 信导演 系 咁而结果亦都好好啊！ 原来系咁咯，即 系 吓咁呢啲就真系个作品出嚟，我先至 learn 到咯，先学习到。 第二次咯出嚟嘅时候，原来系咁喎， 系啦，系啦，喺现场即系佢哋全班高手过招，咁跟住仲要阿聪同埋 Ivana 系同期出道噶嘛，即系佢哋嘅默契咧系咁样望一望你，佢哋已经 get。笑啦！佢哋个笑系大家知道自己对方准备玩乜，即系夹起条尾知道对方玩乜。但系偏偏佢哋又唔系对手。但系有时咧，佢哋 off 机咧，佢哋咁样一通咗电咧， 我心諗，哎呀，我點追呢？佢哋呢個默契我追唔到啊，好想追到呢個默契啊！即係嗰陣時，係啊。咁樣咯，所以嗰個壓力係你 最後有冇好啲嘅？即係喺一個過程當中，大家即係合作得越嚟越多啊，交手越嚟越多嘅時候，有冇輕輕都攞到佢哋嗰種所謂嘅默契啊？依嗰啲 嘅又唔使我好刻意攞嘅，因為阿聰會帶住主旋律嘅啦。 哦， 阿聰都係一個好中意講、好中意講嘢，好多係分享嘅一個前輩咯。 係 師兄啊，應該咁講。 係咁，因為譬如拍一場戲咁，好多時。有好多唔同睇法噶嘛，即系可能演员 A、演员 B、演员 C 有睇法，跟住导演又会有睇法。好啦，咁譬如陷喺一个咁嘅状况下，你通常会点样处理噶？即系譬如举个例，阿聪就觉得喂咁样啊，咁你系会跟啦，定系讨论啊，定系会点样样嘅？通常 哦，又咁讲，佢哋真系老手就真系老手，系啊，经验老到真系经验老，佢哋倾亲嘅全部都系。好嘅建议 嘅， 系啦，即同埋全部都系倾完之后，令到个戏再好睇啲咯。 嗯， 系啊，我有冇跟啊？我主要系跟嘅。我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我都几惊自己会拿捏唔到嗰个分寸啊。咁所以 就信佢哋好过啦。 系啦，系啦，系啦，亦都唔系好识得点样 input 自己嘅睇法啊。 嗯， 系啊，系。 哦，咁都未常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嗱，我又覺得湛文呢個處理幾好嘅。第一就即係學你話齋，佢哋都係老手啦。咁第二咧就係即係，與其再推多兩三個方案，即係所謂衝出嚟嘅話，咁不如我收一收，聽下佢哋點做，我跟可能仲有數喎。 係啊，因為佢哋嗱應該咁講，子華神一講嘢，除咗中意聽之外，就係、是。其实佢对喜剧佢有一个佢好独到嘅见解噶嘛，或者佢嘅好独到嘅节奏噶嘛。其实如果你 follow 到佢已经有翻咁上下 level 噶啦，应该咁讲，即系我嗰阵时咁样同自己讲嘅。follow 到咪好咯 ，follow 唔到先大镬啊嘛，系啊，咁样咯。然之后阿聪啊 ，Evana 佢哋又会 input 好多，即系佢哋一做出嚟咧。我喺側邊一睇咧，就哦， 原來想咁， 原來你哋咁做，唔係原來想咁啊！ 哦、 究竟想點都唔知，係原來可以咁做咁樣咯，跟住咪慢慢俾翻多少少喺佢哋嗰度吸收多啲信心翻嚟、我只會話 係， 即我都冇得點樣請教噶啦。 我想象唔到喎，湛文係去到泛氣攻心都仲話。我要吸收，我要請教，因為喺成個過程入面你行到嚟今日，係啊，你今日舞台劇演員又攞個獎又成成咁樣喎、啊。 舞台劇啫嘛，子華冇做過咩？佢又唔係冇做過，佢睇嘅嘢多我咁多，跟住阿聰睇嘅戲又多我咁多，係啊，即係佢仲要佢哋拍攝嘅經驗又多我咁多。 嗯、 即系某程度上，快戏只系我第三套电，第四套啦，系、失衡空间系三分一套嘅话，第三又三分一套， 系 电影嚟讲，仲要又系同我之前嗰、那个拍摄经验好唔同嘛。 但你每次都几地狱啊，或者好多嘢捻住揦住咁样啊，系得中间命案嗰次系有啲 enjoy 到咁。 但系嗱，命案嗰、那个佢因为佢嚟得刺激啊。佢嗰個過癮係刺激啊！嗰個刺激我都係唔知得唔得噶，都係一鼓作氣衝咗先嘅呀。 無用遺憾，停住歡樂，來強忍傷感氣氛，情緣榮幸，能在今夜再。想渴望过白头，其实已甜蜜够。记得你的笑声，共我和应，温馨如宿命。趁歌舞升平，真高兴，来留下。是无恒。 谢当日曾勇敢心心抱紧，离别时分还望记住最动人那片初心，分享美丽的旅游，亲爱就如密友，记得记得 就话三又三分一套啦，套套都有嘢学啦。但系《泛起公心》呢一套戏，算唔算系你第一次感受到行出去街上嘅时候，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嗌 三佬？ 嗱，首先咧，公道啲嚟讲，系男 B 先嘅 ，IT 狗先嘅。 哦 ，IT 狗多人认得先嘅， 系系。 然之后一对突然之间好涨嘅升幅就系泛起咯， 系 系啦， 即系行出街就影相噶咯，开始 系啦系啦系啦， 扎下油啊，出下铺啊，咁样样啦， 系啦系。 喂，咁啊，其实就再三可唔可以咁讲，即系肯定翻，喂，我当日留喺呢个圈都系啱嘅， 系噶系噶系噶。虽然依家有啲实又去到另一个艰难嘅阶段。但系都系噶，即系起码我觉得我会多谢翻当日嘅自己咯，即系起码行到今日啊， 系 系啊， 系咁啊嗱，一路就走来啦。其实咧嗱，即系虽然咧呢几年咧，即系港产片嘅产量咧系持续咁样下跌啦，咁但系站文咧系其中一个最多戏拍嘅嗱，即系唔好讲戏多唔多，即系戏份多唔多先啦。起码我都见到你经常出现啦，譬如《白日之下》又出现过啦，《连线日记》又出现过啦，《泛起二》啦，咁啊跟住亦到贺岁片又有两部你都有份啦，诸如此类。好啦，其实陈湛文老实实，虽然我哋好似成日都听到佢个名咁，但其实讲紧系几年时间嘅啫， 六年啦， 喺六年 由2018年开始拍到依家，啊唔系，如果2019年开始放映嚟讲，有六年咯。 嗯，好啦，嗱，我哋浓缩啲讲啊，即系而家当你去重新去，唔好话重新喺呢个时候呢个 moment， 你去谂，以后陈湛文喺演艺路途想点行嗰阵，你有咩嘅谂法噶？ 哇，谂以后啊， 吓， 谂以后有咩谂？ 定系都系？过咗一关得一关啦，咁嘅咧， 搞唔掂海水公园啦，出嚟 谂嗱，你话谂以后咁，梗系想同多啲未合作过嘅导演，包括你啦，系咪合作下啦，系咪先？固然想冲击嗰啲咩康城影展、 荷里活啊， 系啊，金像奖啊，实想冲击噶， 系 咪先？咁咯，但系冇噶，我有时咧会自己问翻自己，好，如果 let's say 呢个世界根本冇任何奖项嘅存在， 系 嘅时候，我会唔会继续做咯？咁我系答自己，我会继续做嘅， 嗯， 系啦，或者系想做啲咩作品啊？喜剧类咧，可能要同班底再倾点样演啦， 嗯， 系啦，因为我都惊开始重复啊， 嗯， 系啊。咁如果唔系喜剧类、正剧类咧，我啊想做多啲嘢。 哦， 系啦， 即系阿森哥啊嗰啲，你反而 边只森哥？ 即系拜日之下，拜日之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呢类啊，你话可以好人民关怀又得，或者其实你就算系喜剧，真系要好似我啱啱杀我科嗰套比较狂暴式嘅喜剧，我会 OK 咯。然之后正剧啊，甚至乎啲。有冇啲戏可以俾个机会我粗下大隻啊？ 咁啊，打拳啊， 好 man 嗰啲啊，我未试过，全部都系咩弱鸡啊！嗱，我之前都喺高德超嗰个节目讲过，废宅独颓啊，唯我独尊嘅， 废宅独颓 系啊， 啊几好呢四个字真系， 即其实我自己都会审视翻我拍过，即系其实同朱柏康都有啲似啊。朱柏康之前都系杜友康啊嘛， 系 咪先？ 系，而家佢又多咗好多唔同啦。 系啦系啦，个个演员都会经历一下呢啲被定型或者 自己重複緊某一啲嘢嘅角色啊、人物啊咁樣咯。當然你話喺入邊有冇啲細位可以撩出嚟做啲唔同，係一定有嘅。咁但係你話個幅度大啲，咁梗係想做啲，你不如試下俾我做啲花花公子，係、哦、啊係啊，做啲吊即係吊兒郎當，我都做得唔少啦。 係係係，即係你臨時決鬥嗰啲算唔算係啊？ 臨時決鬥已經算好啲啦，即係我起碼係叫個藝術家，係一個畫家，係啦，仲要可以周旋翻兩個女性咁樣，係啦，算係咁啦，係啦。以前我做開嗰啲係真係 頹廢咩？ 废宅独颓咯， 废宅独颓， 成语咁样， 系啊，废宅独颓， 系啊，即系呢一类就真系俾我做嘅，即系唔会有女朋友啊，未拍过拖啊，净系挂住打机啊，即系都系呢一款咯，即系呢一款都出现过唔少次啦。我想试下有其他，即系呢一幅我系我盼望嘅。嘅戲路先咯， 對未來就有個想像啦，想突破啦。如果我哋望翻以前，當日去 NAPA， 老師問你點解你想啊？你頭先你學我嘅好用力啊！我因為咧，我想個 energy 啊，想被發掘啊！ 係啊係啊！ 今時今日，你覺得呢個 energy 嘅陳湛文入邊嗰個 energy 啊，發掘咗未？ 定係仲有好多啊？ 仲有好多啊，唔係但係我開始知道點解嗰陣時我會有呢、這、一個有呢個 calling 咯，有呢個召喚咯， 嗯， 係啊，即係嗰股嘢係召喚緊我去行呢條路嘅，嗰、那個所謂嗰個 energy 或者嗰係啊係一把聲音叫我去行呢條路嘅。试下先， 系 试下先，好啦，试到今时今日就发觉，嗰把声音系仲喺度啦。 嗯嗯， 系啊系啊，唔系因为咁讲，嗰把声音都话冇点你嘅啦，咁样啦。 系， 同埋系令我更加觉得一定要系真系好老土，但系真系要听下自己嗰个心声，甚至乎嗰个本能发出嗰个怒吼， 系 嗰个咆哮究竟系啲乜嘢信号咯？后生嗰阵时或者年少气盛嗰阵时咧，嗰把声音系会好大声，系啦，即系当多咗生活嘅杂音嗰阵时咧，就更加难听得翻嘅。所以依家我哋嘅历程咧，就系要尽量去无存清，去听翻嗰把声紧要啲。 哇，好高境界呢、這 个，就系、是、唔高境界，因为要 返璞归真， 因为要去无存清啊嘛，好多好多存同好多清喺，即系蒙住咗自己，系、啊，即系可能多咗一啲生活上嘅顾虑啊，呢样各样啊，但系咧有时咧最相信自己最直觉嗰一刻咧，系通常都掂嘅，但系通常我 follow 我呢个咁直觉嗰一刻咧，其实伴随住就系我好多熬底咯， 系。 但系其实往往我每次熬亲底、熬住底去做一啲嘢嘅时候咧，佢又会翻翻嚟一啲我冇谂过嘅嘢嘅。系啊， 我唔知啦，即系可能喺演艺圈啦、啊，都系喺呢一种，永远都系喺一种怀疑、肯定、怀疑、肯定， 系啊， 咁样嘅过程当中一路成长嘅。即系我谂你个岗位或者我个岗位都系一样嘅、啊，即系每日都哇呢个 project， 哇 系啊系啊， 咁跟住过咗。啊，又好似 OK， 跟住、 啊、 又有下一个 project， 哇！即系我谂大家当然不尽相同啦，大家经历紧嘅嘢，但系都系嗰种，我冇谂过会有一日境界，得啦，有咩未见过啫？我谂我有未有耐去到呢个境界啊？咁可能有啲前辈，譬如可能老市场出现嗰班前辈、就系嗰啲啦，有咩未见过啫？ 系啦， 仔、新女 系啦， 红星 系啊， 我哋有排都未到啊，系咪先？即系可能我哋仲要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去经历，又要继续怀疑啊、跌倒啊、肯定啊，又要去无全清一致啊。不断去循环， 同埋喺嗰班前辈身上，真係座右唔係叫座右铭嘅，係继续提醒返自己唔好怕难做囉。即係虽然难做呢係会做到自己可能好巢啊好干啊，做到自己冇晒活力啊咁样。但係呢难做有难做嘅艺术。係呀、啊、即係其实阿聪都有咁样讲啊，当然都要揀有啲啱唔啱自己做。但系有时如果个市真系差嘅，就唔好怕难做。系啊， 有得做就做。 系啊，有得做就做咗先。 我都系咁谂噶。 系啊， 系啊，所以大家听紧呢个访问嗰阵，我应该唔系喺香港咁解啦。 系啊，你啊， 有得做。 做梗系做啦，系咪先？ 发达啦，要唔要客串啊？我过嚟啊，过嚟揾你啊！ 喂，但系好开心，今次即系咧，开场嗰阵都讲啦，其实咧就好多导演认识嘅导演都同你合作过啦，咁但系咧我就冇。直情今日系第一次正式倾偈， 是 即系我对于阿湛文或者 Peter 呢个人咧，我系唔认识嘅，即系我系唔了解佢嘅为人系点样，或者成个成长历程。咁但系听完今次之后咧，我又好啦，拔丝又好啦，各位听众都好啦，我谂相信对于陈湛文咧就哦，原来系咁嘅，嗰四字成语咩话？ 废宅独退， 废宅独退之外，都仲有好多嘢嘅。佢亦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嘅。今日未有机会同你倾到爸爸经啦，我哋仲有机会啊，因为我仲有个爸爸节目嘅，下次再揾你。 哦，好啊， 我哋好多嘢要招呼你嘅。 多谢。 系啊，咁我哋就讲咗两个星期，咁啊，多谢湛文先啦。 多谢。 佢一啖水，真系好有演员嘅道德，冇饮过，冇离开过我哋直播室，冇去过厕所，系啊，导演未紧记，都仲留喺度讲紧。如果我唔系示意话要停嘅话，我谂佢继续留喺度。 其实我都好中意讲嘢嘅。 喂，真系多谢陈湛文，好似识咗一个朋友咁样 啊。系啊， 可能我都系嗰啲废宅独颓啲朋友嚟。 你唔系咯？ 我有三个嘅，应该系。 你唔系咯？你会去蒲波楼嘅？ 以前啫，而家都唔会啦。我哋废同埋宅系因为颓，同埋因为喺屋企凑女，系先至有呢种状态嘅啫。喂，多谢陈湛文。 喂，多谢你哋。 期待一起合作。 好啊， 亦都继续喺演艺路上，大家揾到大家嘅。嘅嗰种喜乐啦，系啊，多谢湛文， 多谢 晒，拜拜。倾尽我歌，自觉得未到家，观众眼睛没有花，没有假，紧张每次演唱，灯光下，这爱是如人如我往上爬，未尽力。 访问嘅最尾啊，由梁咏琪嘅呢一首《娱乐大家》，希望多啲机会咧喺大银幕上面见到陈湛文啊！转头翻嚟有施博士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And AND 呢个字嘅发音。最近萧叔教我个学生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到，究竟呢个字点样可以读得好啲？其实呢个字主要有两个读法，而头先萧叔叔一开头嘅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系好笑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咁其实咧已经包含咗呢个字嘅两个发音啦。第一个发音系，等下先 ，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个 z 咧就系来自 ladies， 个 n 咧就系嗰个 a n d and 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弱好弱嘅读法。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哋唔系要特别着重重音去 stress and 呢个字咧，就咁 n 就得噶啦。n 前面可以有个 vowel， 跟住 n 音就 n， 甚至我食埋个 vowel。唔读就咁 z 楞埋落去 n 条脷唔移开 ladies 都得 ladies 正如我哋去英国餐厅或者酒吧去嗌一个炸鱼薯条，我哋听到咧 fish and chips 咧 fish and chips， 大家见到 apostrophe and 再 apostrophe， 其实就系省略咗咧我哋取代嗰个字母嘅 apostrophe。就咁 fish 跟住一个 n 跟住一个 chips， 个意思就系 fish 跟住直接落去 n 音，听住 fish 就得噶啦 ，fish 就唔使 fish and 或者 fish and 咁样，而系 fish and chips，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 and gentlemen， 跟住譬如 mum and dad，mum and dad，mama and 爸爸 ，ok，mum and dad， 咁你会听到呢个。嗯，系好弱，好弱，好弱嘅。再俾多几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讲讲下 ，and we're gonna talk about， and we're gonna， and 亦都系 ，OK， 就咁一个 加个 n 音，就唔好读 n 啦 ，OK。至于另外个发音咧，就系 and 个响音咧系大口嘅 a。跟住有个 n 音，跟住有个 d 音喺度嘅读埋出嚟 ，and 呢个咧通常咧喺咩情况之下读咧？我哋下集再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晚上时间九点十分啊，咁啊听完陈湛文嘅访问之后咧，我哋有呢个嘅 私博士啊， 争呢个萧叔叔， 私人章 系啦，有私博士嘅访问嘅，系就系德国人。咁今个礼拜嘅题目系咩啊？ 嗱，上几个礼拜啊，就讲咗几个古迹啦，就李井屋古墓啊、南屋啊。 系， 今 个礼拜大家最 concern 嘅都系阿法师夜晚十点去湾仔， 系、哦、都系嗰、那个。重中之重都系究竟做乜会走去揼骨咧？ 啲人话啊，唔通真系咁等钱使要避咯？系佢帮人揼骨啊！ 我都话噶啦，我唔够食啊，就边似得你哋咁样啦、啊？可以出去揾食啊，唔够食都冇得食啊，阴公！ 好啦，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依个建筑物算唔算系古迹？唔系，即系我想知依个建筑物都唔算系古迹嚟嘅，但系系喺我哋历史进程入边扮演住好重要角色嚟嘅。可以听 下咩嚟咧？ 哦，就系、是、有100年历史噶啦，已经嘅启德旧机场。 喺、哦、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唔同嘅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手下留情，同大家一齐寻找香港的故事。 几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几个出名少少啊，同埋有啲古迹啊，包括关于李靖屋同埋湾仔嘅南屋啊，所以咧就请嚟史学会理事施志明博士咧，继续同我哋讲下一啲历史啊。 今次讲下启德机场嘅历史。 首先，不如讲下启德点解叫启德先啦。因为其实按道理你机场嚟讲嘅话，以前咧你有飞机嘅时候，我拣一个比较平坦嘅空少少嘅地方，我落到飞机就最好啦。 系咯，而点解又会拣喺咁啱喺市中心又人多嘅地方嘅咧？ 因为启德本身咧呢、這个咧系一个地产发展项目。哇！即系今日大家住，如果假设你住咗启德，你系达成咗当年启德嘅心愿，真系地产项目嚟嘅。 哦， 系啊。咁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就有两个商人，一个叫何启，一个叫欧德。咁佢哋咧就喺计翻个时间，我哋叫做租借咗新界。 嗯。 咁大概咧就将九龙界限街以北。我哋讲紧嘅地带 系， 咁跟住仲有去到我哋讲紧九龙湾啊咁样嗰啲地带咧，佢就开始咧谂住整一个好好嘅叫做填海计划，称之为启德滨。启德滨系 serve 华人嘅，即系去对应华人嘅有钱高级嘅住宅区嚟噶，咁样。 哇，启德滨啊， 哇劲啊，咁样系啊，成单嘢好开心啊，真系听完之后，咁点知咧就唔系好搞得掂，系搞唔掂嘅原因有几样嘅，第一就系咁啱个市场经济唔系咁好啊，因为佢成立间公司嘅时候，我哋讲紧1990几啊，大概嘅时间，跟住讲紧20世纪初啦， 嗯， 跟住其后就咁啱香港又有出现嗰啲罢工啊， 哦， 然后咧到最后咧何启欧德呢一间叫做启德嘅嗰个土地发展嗰啲公司啦。住宅公司啦，咁跟住就要面临一个叫做倒闭，系啊，但何启都唔简单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何启咧又同嗰啲香港个西医书院啦，即系其后我哋讲紧嘅港大嘅医学院啦，又有关联啦， 嗯， 咁啊亦都系阿孙中山嘅其中一个老师啦，你可以咁讲啦，系啊，都名人嚟嘅，即系佢如果你计翻佢阿爸就何福堂啊，即系屯门可能你听过有佢嗰啲即系纪念佢嘅一啲 building 啦，你听嗰个医院有间叫做阿艾士拿打扫有何妙玲啊嘛，何妙玲就系佢家姐咁样， 哦， 都劲嘅嗰时，即系佢阿爸系嗰啲牧师，佢系牧师第二代，即系咁佢娶咗老婆就阿丽士咯。 嗯， 系啊，即系英国贵族，所以其实唔简单嘅啲人，但系到最后都系话，即系我哋叫做，咦，都有面临嗰个我哋叫做破产咁样。 系， 咁然后啦，个启德滨呢一卡嘢咁点算咧？即系公司破产嘅话，咁点咧？ 梦想嘅幻灭啦。 政府咧见到啲咁情况，咁点搞咧？就首先你填海工程做紧噶嘛，咁咪慢慢尽量去要帮补下，即系搞一搞佢啦。 嗯， 到最后咧就都叫做处理咗嗰啲填海啊各方面嘅嘢嘅。 嗯， 即系九龙湾个地带，其后就照样都系命名启德嘅咁样。咁但系啦，你空置咗之后咧，咁政府就开始。因为你有块空地嘛，喺个市区里面，咁于是乎有啲人就开始我哋叫做试行嗰个嗰啲飞机啊，咁啊于是乎就变相地就，咦，就慢慢变咗系一个发展机场。 喺填完海，发现啊，都嗰度都叫做有平地啊，咁啊试行个飞机咁样。 其实系都系有卖嘅，即系但唔系好 work 啫。咁其实你留意翻，佢有好多配套噶。其实你留意翻啲九巴啊，咁样嗰啲，即系九龙巴士公司啊，咁样嗰啲配套都系咁样慢慢产生噶。你留意翻嗰啲一二号线啊，咁样去嗰啲地带都系咁样挂联。所以其实系几得意嘅。如果大家再留意一下咧，其实就算你话个机场咧本身。我哋讲话启德啦咁样，但系启德本身其实佢有分新跑道同旧跑道嘅。例如话我哋讲紧大概战前嘅时间里面，我哋讲启德机场个范围拉到去我哋讲嘅新蒲江啊嗰啲嘅。新蒲江大家感觉上都系啲工厂啊嗰啲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佢嗰个范围嚟讲嘅话，以前蒲江村啦，即系嗰一带嗰度有啲旧机场，就嗰个位上落。 哦， 然后我哋一个所谓嘅启德，大家好多时咩游轮啦、啊，即系游轮码头啊，依家嗰个系新跑道嚟噶嘛， 嗯， 即系伸出海面嗰个新跑道嚟噶嘛、 嗯， 所以其实你留意翻，其实系两个阶段，有旧跑道同新跑道阶段， 即系旧嗰边就系新蒲江嗰边嘅，新就真系启德，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但系当然依家我哋成日讲启德，你印象中就系谂起啊，就系、是、伸出海面嗰、 哦、 个叫启德啦咁样，所以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慢慢即出现了市中心 嘅地帶有呢個所謂嘅機場咧，其實唔係刻意，係啊。首先我哋要理解係填海填得嚟一個空地比較平坦靠海嘅，早期啲飛機適合降落啦。咁、哦、當時九龍人口都唔係咁多嘅，留意翻， 即係仲係積聚曬喺港島嘅。 係啦，大部分都係港島嘅。就算我哋講緊。頭先講話點解我要整一個啟德賓啫？因為當年嗰啲商人佢一直係諗就係我有整一啲類似花園城市概念嘅。 嗯， 我花園城市概念，我首先我諗嘅可能喺勝利道啊咁樣嗰啲地方，嗯、完全係隔行街而南嗰啲地帶嘅。跟住其後咧諗下諗下咧，就發覺咦，我既然我租借咗新界啦。是咪先？你平时听到嗰啲，咦，嗰啲都系叫九龙地嘛，其实嗰啲叫新九龙地。 嗯。 另外就系好多时嗰啲商人啊嗰度呢就通常呢就諗、欸、我要将个市区隔行街嗰度慢慢再延伸嘅时候，呢啲咪有发展潜力囉，所以我咪系咁即啲地慢慢去买囉。买返嚟之后或者填海就做囉。咁所以其实就会諗到就係一开始本身嗰个附近位置唔係超级多人嘅。有村但係唔係超级厉害多咁样。咁、 嗯、 然后呢只係话城市发展嘅时候你就好简单。我喺嗰个九龙半岛个尖端慢慢向西向东咁样发展。然后就变成越嚟越多人啫，即系整嗰个啟德賓嘅时候唔多人，唔系嘅话都唔使整条巴士线啦。可能谂住，咦，我要将个人口流动即系推到过去，方便啲人去翻尖沙咀码头嘅。点解啊？我要驳条巴士线过去咯。咁、 嗯、 我如果驳到去啟德賓嗰边，咁我咪落往还咪舒服咯，系咪先？系嘛？咁啊，一站相连就尖沙咀码头啦。咁样即系讲到好伟大咁可以，系咪？咁你先至有销路啊嘛。系、 哦、 啊，所以。一讲启德就好多呢啲嘢。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 所以啲飛機好好型啦，嗰陣時，你應該未出世啊嘛，係啊， 未有，啱啱出世嘅就好似嗰度要拆咗啦。 你九三啊，我細個嘅時候就仲會去深水埗。 因為深水埗，我阿爸嗰陣時喺美業廉嗰啲餐廳度煎下扒咁樣。咁佢你去深水埗咧，你仲會望到有啲飛機，飛機線咁樣就會喺嗰邊劃過嘛。因為其實嗰陣時好多樓有個高度限制。 系就系、是、因为有个机场喺， 系啊系有机场喺度，就系一个高度限制，所以嗰个范围一声基本上系限制咗个高度，所以你见今日九龙城好易分嘅啫，搬咗机场后就好高啦， 系 你搬机场前起嘅楼咧，全部好矮嘅， 睇得啦，或者有啲机场啦，有冇啲咩故事或者历史嘅，即系譬如哇。其實都幾難嘅，如果考啲飛機師嘅話，即係可能佢平時係降落喺啲平地空地，點知你啟德嘅時候降落啲原來有啲工廈啊，或者居民居住嘅屋，係咪考起嗰啲機師嘅咧？ 因為其實最誇張係你頭先我哋講過，你深水埗好，或者你九龍城區一帶，你掃到去新蒲崗都好，即係其實好多時咧，你飛機要轉落嚟。跟住就向海嗰個新跑道鏟落去啊嘛，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永遠就好驚險嘅， 係咯、 啊，你唔好彩咧就炒落民居喎， 係喎、啊，係啊，其實都幾考起當陣時機師， 所以嗰時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咁講，就係世界上最驚險嘅機場之一啊嘛，係啟德機場，係因為你咁樣。你左片右片都好，你會發動啲咩嘅喎？但係你仲要啲人話成日嗰啲細路就喺個天台嗰度，覺得好似好接近個飛機啊嘛， 差啲又摸到咁樣。 係啦，但係諗翻其實成單嘢好危險。 係咯， 其實啟德搬嚟講嘅話咧，有啲人會覺得好可惜啦，因為冇咁驚險啦嘛，係咪？但係其實你面對住嗰個機嗰個流量咁高啊，即係香港其實咧。好得意，佢慢慢變咗係一個即係亞洲地區其中一個好勁嘅一個商業樞紐，亞洲樞紐，即係包括咗交通都係。所以其實你要應付個機一上一落、一上一落嘅時候咧，已經好誇張啦，嗰個處理上面。所以其實佢根本係叫做啟德已經爆煲啦， 飽和 飽和啦。所以其實係要搬嘅。 嗯， 你就算你今日你成日都會聽到講話啊，我哋赤鱲角都要又話起山跑啊，有成啊乜鬼？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其实预示到那个流量或者坐飞机越来越频繁。 讲了香港第一个机场，没理由不讲在香港飞的第一架飞机的。当时是由比利时一位飞机师叫查理斯·温德邦，几经辛苦试过很多次申请才批到给他飞的。在1911年3月18日，温德邦就揸住他架飞机成为了香港第一位驾驶飞机升空的人，而他的飞机亦成为了在香港升空的第一架飞机。为了纪念这件事，香港有人就整了这架飞机的仿制品，还真的能够起飞的。问题就来了，究竟这架仿制品飞机叫什么名字呢？有三个选择给大家的。 A 叫做启德启航号，好简单啫，就是因为由于他们整完这个仿制品的时候咁啱就是正正香港旧机场落成啦。所以呢就在旧机场启德机场到试飞，顺理成章就将它命名为启德启航号啦。B 叫赤立角飞行号，其实是这样的。有人呢就整咗呢架飞机仿制品纪念住比利时呢位飞机师第一次喺香港试飞之后呢，就摆咗喺香港好耐，都好似冇咩点用到啊。直至到真係赤立角新机场落成啦，大家就记返起啊，有呢架飞机仿制品㗎喎，咁不如就喺落成嘅日子做埋试飞表演啦，顺便庆祝埋新机场落成。所以呢架飞机仿制品呢都仲系摆喺赤立角机场度做展品添噶。C 其实系叫沙田精神号啊，大家有所不知啦。由于第一架喺香港起飞嘅飞机啊，当时系拣咗喺沙田试飞啊，所以依架仿制品为咗纪念呢件事，就顺理成章改埋个名叫做沙田精神号咯。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系呢架飞机仿制品嘅名呢？ 好啦，重复多次个题目啊！ 好简短地重复一次啊！总之为咗纪念咧香港第一架飞机啊，咁就有人整咗一架 依架飛機嘅仿製品，咁、就問依架仿製品叫咩名咧？ 呢架仿製品而家係喺， 而家仲喺度嘅，咁就喺赤鱲角機場嘅， 都係咁大 size 噶， 誒係噶， 一比一咁樣， 一比一仿製品。咁 A 咧就叫啟德啟航號， 嚇 B 赤鱲角 嚇 飛行號，我差啲唔記得咗添。C 沙田精神號， 沙田 嗱三個選擇俾大家啊，俾首歌。再加多个新闻嘅时段，俾大家估一估，究竟边个选择系真系有呢个名字？ 小弟有个能力过目不忘，所以呢条我一早知道啦。 又知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高中找你，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 好，有陳奕迅嘅《歲月如歌》啊！我想問兩位去旅行嘅時候出嗰啲 IG post 有冇都要 hashtag 總要走總要飛或者天氣不似預期？ 哦，有，一定要噶，呢啲一定要做啊！仲要影埋嗰啲飛機水牌啊，去邊度啊？ 幾張相機啊，嗰啲咁樣。 阿拔絲都有做呢啲嘢嘛？ 我冇啊， 哦， 我比較有性格 的。係，我同你都有啲性格， 我冇嘅。 但係拔絲有性格冇學問。佢唔知个问题， 你又知我今日一定错，好难讲噶。转 头翻嚟听下拔丝嘅答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怀疑进食自行采摘野生菇类引致食物中毒，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60岁女子昨日进食自行采摘的野生菇类，大约15分钟之后出现冒汗、呕吐和腹泻症状，同日到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求医，需要留院接受进一步观察。中心表示，由于难以辨别菇类是否适宜食用，提醒市民切勿采摘野生菇类进食，因应不同的菇种，病人亦都可能出现例如大量流汗、幻觉、昏迷或者其他神经系统病征和肝衰竭，严重的可能引致死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说，规管简朴房的方案建议政府日后向业主收取简朴房认证费用，预计每个大约是几千元， 至於提早至幾時認證可獲費用豁免。至於提早至幾時認證可獲費用寬免，他說初步構思以年期作為分界線，例如三年的寬限期內，首年登記認證需要繳付的費用最少，甚至可能免費，最後一年先至認證收費最高。何永賢說業主以減撲房賺取租金收入，政府應該向他們收回行政成本，而不是由納稅人承擔有關費用。歐盟委員會發布應急準備歐盟戰略，內容包括鼓勵公眾在緊急情況下保持至少72小時的基本物資儲備，以及制定醫院、學校、交通和電訊等關鍵服務的最低應急準備標準，目的是支持歐盟成員國並增強歐洲預防和應對新興威脅的能力。歐盟委員會在新聞公告說，今次發布戰略正值歐盟面臨日益複雜的危機和挑戰，這些問題不能夠再被忽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公告中說，新的現實情況要求歐洲達到新的應急準備水平，歐盟的公民、成員國和企業需要合適的工具，既能夠預防危機，亦都能夠在災難來襲的時候迅速應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2708點，升1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774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6，日元150.47，瑞士法郎0.885，加元1.426，人民幣7.266，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024.87美元，賣出3025.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炎热同能见度较低，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至星期六初时转吹东北风，气温下降。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每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什么年代？ 财富管理， 我哋讲下佢嘅资产配置策略。 金融科技 喺 AI 角度咧，系更甚于喺晶片嘅嗰个角度。 绿色金融 有一种投资策略咧，系叫做 ESG 整合分析。 行业发展， 香港写字楼市场嘅租务情况系点样样咧？ 逢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 理财新世代。 在香港经营私营博物馆并不容易，除了资金和场地的问题，亦有相关法例的局限。究竟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难题呢？而私营博物馆在香港的发展又有几大空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私营博物馆》，星期四晚7:35， 港台电视三十日，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由丁勇岱饰演的马辉，汪新月师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铁路警察，尽责坚毅，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够破获一系列大案，最终又可不可以在退休之前实现？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街角一条长长的石梯记载着不同风景， 每一级每一步都好像一格独有的菲林， 有时微风吹过旁边的树叶， 有时月色正伴随路边的街灯， 十级以上我见到石梯尽头的一个人， 另一端的他眼中见到的又是怎样的画面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晚上时间九点三十七分啊！今日施博士同德国人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嘅启德机场啦。 系啊， 咁啊亦都问起一个问题啦，系 个问题啊就系喺香港有第一架飞机出现啊，咁跟住有啲人咧就因为依架第一架飞机啊整咗一架仿制品嘅飞机，呢个仿制品叫咩名 ？A 叫做启德启航号 ，B 叫做赤立角飞行号 ，C。唔知点解会无啦啦叫沙田精神号嘅、 欸？我突然间谂起啊， 系 唔系嘛？ 唔系系咪咧？咩？唔系啊！我唔系讲个名啊，因为我知你想咁讲，咪知你谂嘢啊！我哋平时咧搭机铁出嚟之后咧。在个机场有一架飞机挂咗喺度， 就系嗰架咯， 就系嗰架。 我啱啱咪喺九点半之前咪问系咪喺赤立角嗰架咯？ 系啊， 我一路都谂赤立角边度有啲咁嘅飞机，我仲谂紧而家好劲嗰啲 AM 诶，唔系即系 哦，即系嗰啲， 我想讲 AM 783旧 channel 以前个 channel 嗰、那个，即系佢而家嗰啲咩波音乜啲啊？哦，嗰架好怀旧噶， 系啊，好 有啲历史噶， 两块嘢嗰种机型 系啊。 系啊，哦，但我都仍然系估，因为我冇学识啫，但我有常识嘅。 系系 咁你而家启德机场啊嘛，咁、那个名嘅启德啦。 系 哦，系咯，咁试下估 A 咯。 系 A 啊，我 A。 好啦，咁啊，因为小弟啊，都曾经有访问过郑宝雄老师啦。咁、 哦、 亦都曾经喺呢个节目入边有一哥有问题啦。 系， 好似都有问过机场嘅嘢。 哎呀， 咁所以都做过一啲资料搜集。而小弟有个过目不忘嘅能力，所以我大概记得个答案系咩嘅。 啊，你玩晒啦， 亦都有去过机场，因为我系嗰啲好八卦嘅人嚟噶嘛。咁、啊、你咪会去到机场嘅时候，我真系会上网 search 哦，究竟呢架嘢系咩嚟嘅时候，我会睇下啲历史啊，成啊，即系我呢啲会睇展览啊，然后了解历史嘅人嚟嘅。 即系读得书多又唔同啲啊，真系。 今日，所以小弟啊，系拣 C 沙田精神号，而啱啱啊。司徒师傅啊，都冲入嚟话司徒师傅 又拣 咁，点解系沙田呢？ 因为佢第一次放飞机，即系嗰阵时放飞机啊，呢个term就系用呢架嘅沙田精神号嘅，系啦。咁点解会有放飞机？亦都系因为嗰次放飞机嘅时候放唔起，啲人以为爽约咗，咁所以就攞咗呢个嘅。字眼嚟当放飞机咁样， 女近啦， 系啊， 我唔信， 你唔信，咁我哋就即管听下答案系定唔系啦。 其实实情系咁样嘅，想当年1910年嘅时候咧，呢位比利时飞机师查理斯温德邦咧，就曾经尝试向当阵时嘅香港政府申请喺快活谷，即系而家嘅跑马地试飞嘅，但系咧就俾政府拒绝咗啦。佢冇气馁啊，佢再尝试多番嘅申请，最终政府咧同意佢改喺新界试飞啊。温德邦咧环顾当时嘅新界，认为大埔同沙田嘅地理位置系最好嘅。因为飞机起飞同降落嘅时候咧，必须系宽阔而平坦嘅，所以事隔80年之后啊，为咗纪念呢一架喺香港飞嘅第一架飞机咧，历史飞机爱好者咧就仿制咗一架同呢架飞机同类型嘅仿制品出嚟啦。咁呢架飞机亦都系喺咧当时赤立角香港国际机场落成嘅时候进行试飞表演噶。 不过就不是叫赤立角飞行号咯，所以答案就是 C， 沙田精神号啦。啊，讲翻头先第一架飞机啊嚟香港嘅时候，那个故事或者个历史系点样嘅？点解会无啦啦会有飞机出现喺香港嘅咧？ 其实应该要讲翻一位比利时飞行家， 系 系啦，咁佢就整咗个两层嘅飞机仔， 系。 咁佢嗰时咧，首先第一次试飞咧，我哋讲紧系1911年嘅时间， 嗯， 喺沙田大埔嗰啲地方嘅， 系 系啊，咁喺嗰边飞，咁原本佢哋谂住系可能跑马地咁样嗰啲， 啊， 即系有空地啊嘛，到最后去咗系沙田嗰度飞嘅，咁所以咧，其实嗰架嘢咧有个仿制品嘅，应该系今日挂咗喺国际机场，即系嗰个赤鱲角机场嗰度有嘅，有挂住咗。 啊， 系啊，有一架飞机留意一下，那个飞机仔好似定期都会抹嘅，佢哋 哦， 咁叫做个名叫做咩沙田精神号啊，就纪念翻呢单嘢，几浪漫个名， 叫精神号啊， 系好得意嘅，咁所以其实就系、是、即系嗰时早期嚟讲嘅话咧，即系呢个试飞啦，即系嗰个比利时飞行家啦，咁佢咧。首次飛行，咁啊，即係諗住展示一下啲航空技術啊嘛， 係 型啊嘛，係咪先？咁嗰時啲都吸引咗啲公眾注意嘅，咁但係嗰時咧早期嘅飛機咧，基本上係 for 表演，跟住就軍事用途，訓練商用航空係少啲嘅，大概1930年代嘅時候開始商用，商用係講緊我係運郵件嘅。 哦，即系都未系载人民航机。 民航机嗰种冇咁未发展得咁成熟，即系佢、即系可能载好少人，但系你系通常系运油嘅空油。 嗯， 系啦，所以其后之后你会听佢有嗰啲叫做咩 China Clipper 嗰个咩中华教战号，由三藩市飞过嚟、香港。大概飞七日时间到啦， 间佢要七日啊， 佢因为佢中间可能要停下檀香山啊、关岛啊、马尼拉啊咁样慢慢过嚟噶，所以其实系都即系唔系一下子咁快去到我哋依家，喂，一有时间就去旅行啊咁样。 哦，我想问比利时呢个试飞嘅时候，当阵时系有启德未噶？未噶嘛？ 未，佢喺沙田。 哦，佢就特登嚟試飛， 精神好。其實最主要頭先我哋講翻就係、夠強度飛到，又夠落到機咪得咯。所以其實一開始點解新蒲崗嗰邊可以做到夠跑道就咁解？你深跑道嘅原因係因為我點解要拉到咁長？係因為我民航機大隻得好勁噶啦嘛。 哦， 我已經載人啦嘛，空中巴士嚟噶嘛，我唔係再係。落下战机啊，落下落细机啊嘛，即系我要落大机噶啦嘛，所以其实系咁样。你去到今日嚟讲嘅话，我哋通常就系、是、大家可能集中 focus 都系喺翻嗰个叫民航飞嗰种状态，系、而我哋一般嚟讲话变咗系一个好平常嘅交通工具，吓、甚至系唔系好高级嘅嘢，觉得系啊、时代问题都系。我细个嘅时候，我会觉得坐飞机好难得嘅，系啊，即系我去到几多岁？我去到基本上大学毕业我先坐飞机。 哦， 即系我太太好啲，佢可能系细个都坐，即系家庭环境好啲咁样。但系你哋嗰代唔系啦嘛，好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已经夹咗你去旅行啦， 系 咪？应该你可能小学都去已经坐飞机嘅，你有经验系嘛？ 都系。 系啦，咁我女嗰啲更加唔好讲啦，即系可能岁半已经坐飞机啊！即系你发觉越嚟越夸张，因为飞机真系已经我同我哋嗰个生活挂钩啊嘛，基本上系、就觉得啊，一年可能去四次咁样，起码咁样，系有啲人系咁样谂啊。 咁师伯当阵时你曾经喺深水埗睇住架飞机啦， 系啊， 同你真系搭到飞机，你当一刻嘅心情系点嘅？ 最个想搭飞机系因为阿爸阿妈唔系咁富裕啊嘛，个话，咁你梗系想坐噶，未坐过啊嘛，细路仔系咪？但系去到你真系坐嘅时候，我当然都系咁啫，即系一成日坐飞机咧就发觉好平常，即系有时你细个时候可能嗰样嘢难得嘅，哪怕你可能。可能有啲听众可能大少少年纪嘅，以前可能有部电视机都觉得难得噶啦。但你依家唔系，即系每个人屋企都有电视机，甚至电视机都唔睇噶啦。依家可能一人一部手机。 你手機仲貴過電視機啦，係咯，所以其實啲嘢越嚟越平凡咁樣。但係呢種平凡嘅時候，你又發現其實嗰個年代，即係可能就充滿住嗰種希望啊。 嗯嗯， 即係第時我要坐飛機，或者時即係好多時有啲一種好簡單嘅願望。 嗯， 係啊，但係你今日嚟講，好似大家日常裏面我哋做到嗰種願望嘅時候，咁大家反而就開始有啲迷失啦。究竟我願望是什麼咧？咁樣， 嗯， 係啊， 好， 今集又唔該曬施博士。人靜武氣輕笑，憤怒滿世上，不惜心內有那美麗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扬下天了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为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有老老前辈的天鸟啊！ 啊有错啦， 系亦都要多谢施博士啦，咁期待佢下星期再为我哋解答一啲即系香港嘅旧知识啊，或者啲有趣嘅历史啦。 冇错， 咁啊讲起即系施博士啱啱提起就话以前即系坐飞机嗰个年代同我哋而家亦都唔同啦。即系我嗱，应该咁讲， 点啊？ 我哋三个咧，嗱，我哋三个系夹喺施博士。同埋而家新生代中間嘅，我想知兩位第一次坐飛機係幾時咧？因為咧，嗱，即係好似而家嗰啲饅頭包包啊，我個仔嗰啲咧，就真係好細個，好似話包包未夠一歲已經坐飛機去沖繩， 甚至一出世都可能已經坐緊。 係 啦，咁我個仔就即係我就貪佢兩歲前唔使買機票，就嗱嗱聲帶佢去台北坐一轉咁樣啦。 係， 咁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坐飛機咧，係中午嘅時候啦，已經去到。系啦，细个嗱，细个好期待嘅，即系每次逢亲系一啲大关卡，人生嘅大关卡。咩叫人生嘅大关卡咧？ 会考啊！ 升中之后，阿妈就话：嗱，你升咗一个好嘅中学，我哋全家去旅行，记得整定个护照。哦，好，我好期待啦。好啦，升中要补习，要补课，冇去到。好啦，咁跟住之后，嗱，中三拣去理科班，考到个好试之后，我哋再去旅行。冇去到，考完会考，我哋全家又去旅行，都系冇去到。结果就系中午有个同学仔咧，佢就喺上海嗰度有间屋啦，咁、 嗯、 就话可以招呼我哋即系食宿包晒，我哋就包，净系机票钱。咁就系嗰次系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啦。 哦， 德国人咧， 德仔系喺我谂小学六年级啦，小学六年级嘅时候第一次搭飞机。嗰次应该系去日本嘅，咁、 嗯、 跟住亦都系因为嗰次之后咧，以后都惊咗搭飞机啦、 啊。 因为嗰次嘅旅程咧都几频扑同几辛苦嘅。 由於嗰陣時又要去屋企去赤鱲角嗰度，又要成粒幾鐘嘅巴士車程啦，嗰度已經嘔咗一轉噶啦，已經好，因為我搭巴士係會暈車啦， 係 跟住好鬼渣咁又嘔啦，咁上到機嘅時候咧，又發生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咧，飛機航空途中啊，就喺度震啊， 哦， 即 係 嗰啲氣流啊，而且嗰個氣流都幾金下，即係急降咗唔知幾千米咁樣咧， 幾千米， 我唔知，總之急降得好犀利，跟住 係 成個機艙咧有啲嘢飛起咗啊，跟住啲乘客係嗌嘅， 有冇跌嗰、那個，即係好似我哋睇戲咁跌、 哦？又未，又冇、啊，又冇，未去到咁樣， 係啊， 即係個氣壓急降嗰個程度未去到要跌嗰個罩落嚟，咁、但係就成機就嗌，咁嗰陣時我就好驚咯。 小學六年級、 哎、有意識，咁所以仲更加驚，以後都唔敢。 但係你坐之前有冇驚過㗎？ 其实有一丝期盼嘅，但系因为个车程问题有呕嘅时候咧，系令到我心情有少肉酸嘅， 系扫兴咗， 系扫兴咗嘅。 咁好啦，即系早上个礼拜都同阿嫂去咗日本， 唔同， 唔系咁而家 好开心， 唔惊搭飞机啊？ 唔系咁而家惊唔惊搭飞机咧？ 而家会好啲，但系其实仍然每次有气流嘅时候都好紧张，同埋起飞前咧。我啲手心系出晒汗嘅、好似古巨基唱歌嘅时候咧，湿成支麦湿晒嘅，而我系成嗰个机舱个病啊， 系 湿晒嘅。跟住我女朋友成日都会笑我嘅，咁、 啊、 但系系啦，都仍然有一丝惊恐喺度咯，唔知系咪因为咁样而得到嗰啲叫咩机舱恐惧症啊？ 系系，嗱，拔斯就系我哋即系直播室入边即系最有经验嗰个啦， 系啊，应该飞得最多啊， 因为我哋寻晚喺个 group 度讲起，知道今日嘅题目系启德机场， 系 咁。呢度系得不思一个有去过启德机场 哦，系啊，佢话有见到佢熄灯啊嘛，你话 你哋冇见过佢熄灯，咩睇电视啫嘛？ 哦，但我睇电视啊， 我以为你喺现场啊， 梗系唔系啦，边有？喂，有冇搞错？差唔多大嘅啫， 我太细个冇记忆，你嗰次系睇电视，有印象 乜嘢啊？你哋当年其实我哋三个嘅， 我当年咧嗰阵时启德机场啱啱拆啊。我出世嘅时候 系咩？ 系啊， 我哋系应该同我喺我哋嘅时空入边，我哋系即系启德机场又存在，然之后就系过渡去赤角机场。 系， 我好记得嗰一晚系睇住嗰个机场熄灯啦，睇住个电视机，我真系有少少想喊嘅。跟住咧，佢讲 goodbye Kitech and thank you 咧，我嗰时细个仲谂。是咩人嚟嘅咧？点解同佢讲拜拜，跟住就熄灯 咧？可能又系侯家明录嘅咧个 V 可能。 然之后就好伤感咁，咁但系到我自己真系第一次搭飞机咧，已经系赤立角噶啦。 哦，咁嗰次系一家大细去旅行。 系嘅，咁就去海南岛，我记得我系万分期待搭飞机啦，但系我妈妈系超紧张啦，佢讲都系好恐怖啦，话你耳仔会痛噶。嗱， 系啊， 话我哋。我上嗰次去上海都大家要特登带定啲软糖话上到要 系啊，同埋又话你要点样挤啲气出嚟啊？捻住个鼻，你而家试一次先，万一一阵间你挤唔到咧，咁就焗住只耳仔好痛噶啦，跟住就要食又要食药噶啦，带定啲药丸噶啦，即系搞到我好紧张啦，以为好大件事啦，点解知一开波嘅时候我劲 enjoy 啦，呜咁样啦，起飞啦，原来起飞系咁样噶，跟住所有紧张嘅嘢都冇发生过嘅。 系系，咁但系去到即系时至今日，即系大家都飞过，即系冇话无数次啦，但都十零廿次。 嗯， 享唔享受坐飞机嘅咧？ 越大越唔享受啊！发现真系，有时长途机，同埋我有一次坐过喺个厕所后面之后咧，系飞去好远嘅地方，系去，好似系去死啦。爱沙尼亚嗰边啊，跟住咧之后咧，嗰程机我又计错咗时间，我谂一啲，我又唔识睇时差啦，四个钟到爱沙尼亚，跟住然之后我谂好快啫，原来系十几个钟有时差，系第二日啊，跟住我坐咗个厕所位后面，我去到即刻系唔舒服，肠胃炎，我从此以后我拣位，我唔拣喺厕所后面嗰啲位。 系小弟都麻麻地坐飞机嘅，其实，因为我系嗰啲无论坐车或者坐飞机都唔系好瞓到嘅人。咁所以而家最大嘅準備就唔係準備軟糖咯， 係 個平板電腦一定要待定十幾套戲、上飛機睇，係啦。咁同埋我唔知我唔知係嗰個自己嘅體型越嚟越大定係點啦，好似覺得細個或者後生時期坐嗰啲機位咧， 寬敞啲，係啊，真係、哦，我唔知係咪德仔都比較高大咧，而家坐啲機咧係哇好窄啊，我只腳咧係要縮到上去膝頭哥，跟住咁樣頂住個嗰、那個。肺部啊，先可以坐到啊，好辛苦啊， 所以唔系，但系都系嗰句啦，有得飞